白生气不顶用，没听说恶善奉旨到开封，吃满汉全席，还说没下筷子的地方，赶紧又送了两对宣德炉，这才罢了。正说着，便听侃儿说道：“ 什么筛白面呢？还不如说玉皇大帝犯私盐。” 众人不禁轰然叫妙。印祥一头进了屋，暖烘烘的热气顿时扑面而来，阴笑着对侃儿道：“ 好啊，几日功夫，你竟成了诗人了。玉皇大帝犯私盐，好，好，这才是咏雪。” 此时，胤禛也走了进来，大家便都起身安坐入席。酒过了三巡，胤祥热上，脱了大氅，一手靠着椅背，把辫子甩到椅后，红光满面地说道：“ 哎呀，真和做梦一样，说倒霉，无缘无故叫狗咬一口，就关进黑屋子里睡凉炕，说姓氏无缘无故又给放出来，仍旧是贝勒，仍旧黄带子，天皇贵胄。这些天在里头听说太子被废，出来看看，真是风云突变，天地涣色，如今情势难为你们还给我压惊，我根本就没做坏事，有什么惊可压的？倒是说说咱们该是什么章程要紧。”胤禛本来如素节食，恬然自若的捡清淡的略吃了一口，听胤祥这么说，便放下住向后一靠：“ 什么章程啊，听天由命罢了。我的章程就是以不变应万变，保太子。”“ 啊，还要保二哥？” 胤祥一怔，也放下了筷子。“兵部尚书耿鹅，刑部尚书齐世武，步军统领托和齐，还有热河都统灵浦，副都统物理户部的沈天生、伊尔赛，这些太子党已经所拿了，真正的一网打尽。四哥，你没听听如今是什么风声啊？”“ 知道。” 胤禛点了点头，嘴角带着讥讽似的苦笑：“ 哼，还不止这些呢。佟国维在府日夜会见官员，都是老八那杆子人，议的什么不问可知。还有马齐，手掌心里写个八字，逢人问就伸出手来给人看。哼，老三是叫孟光祖的事吓缩了手，如今满朝文武都唱的是八爷歌。我有什么不明白的？” 胤祥听着心里一阵阵发汗，皱着眉头：“ 那既然如此，保太子还有什么指望啊？” 吴思道几乎什么也没吃，只是望着外头的雪地出神，半晌才说：“ 十三爷，四爷要做孤中皇子，你得成全他。太子在位35年，一旦被废，竟没一个阿哥兄弟出来说句公道话，这人情天理上是说不过去的。究竟皇上什么心思，是真的要废，还是教训一下太子，我看还在两可之间。” 胤祥听着不以为然的连连摇头：“ 哎呀，吴先生，告天文书都发了，皇家制度哪能朝令夕改呀，我们犯不着天下。” 文觉和尚素来庄重慈和，一直正襟危坐听他们议论，见胤祥不肯保胤禛，阴冷冷地说：“ 十三爷的意思是，哦，八阿哥，八阿哥那里有九爷、十爷、十四爷，只怕三爷、五爷和十七爷现在也在剧本保健。四爷和你是何等样人，跟在他们后头去转悠吗？ 印祥傲然地缩了文爵一眼。和尚说话斟酌着些啊，我几时说过保老八了？我家也不回赶到这里，想听听你们的高见，怎么法子把四哥推出去，屎没出来你们就放了若干的虚屁。胤禛在旁听得坐不住，一推椅子立起身来，皱着眉说道， 胤祥，有话好说，怎么仍旧得意气用事啊？慢说，我没心当这个太子，就是有，如今说出去只能一败涂地。 文爵却一点也没有生气，盯着虎目炯炯的胤祥说道， 脚臂就实，当今之事除了四爷确乎没有第二个，和尚和你一条心，但应不应行和能不能行是两件事，十三爷你要仔细审量，这也与打仗一样，要审时度势，该自保时就不可妄浪。十三爷熟读兵书，何待我来提醒啊？ 乌思道脸上毫无表情。是啊，如今情势险滩急流，风高火盛啊，举荐四爷，不但八爷一大帮子人要群起而攻，就是太子故旧也要不耻于十三爷，所以断不可行。举荐太子爷复位，当然要冒点风险，但进退路都看看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即便举荐不效，满朝臣子也会视四爷忠义之事，成则收利，不成收名，有何不妥呀？胤祥的脸阴沉的可怕，满针一大弓酒一仰而尽。唉，既说到这里，我也请问一句，真的八哥当了太子，总有做皇帝的一日，那时又该如何呀？吴思道突然仰天大笑，十三爷真的这样看吗？朝廷自此多事，难道十三爷看不出来吗？因见众人都愕然看着自己，乌思道呷了一口酒，徐徐地说道，皇上久已不满太子，机遇骤发，雷霆大怒间一举废黜，看上去似乎圣心早已没定，但这个门一开，他也就看到了更多的东西。大阿哥被治，三阿哥被斥，十三爷被囚，这都出乎他老人家当初意料之外。更可畏的是八爷，内结侍卫，外连朝臣，其势在不得敌位不罢手。当初太子在位，这些都显不出来，如今暴露无遗，设身处地，焉能不惊心动魄呀？皇上原来最担心太子逼宫，所以废掉他，如今恐怕他最害怕的是五公子闹朝，不但江山危殆，他自己也要身败名裂。杏音听着有点不太相信，擦着油光光的嘴问道， 你是说皇上现在后悔不该贸然废了二爷？ 皇上怎么想现在难猜，如今他见儿子们虎视眈眈，心里不安是肯定的了，所以他一面召见王善，又见李光地这些老臣，指望他们压阵脚，又宽了太子刑具， 放出东华门外读书，一面又命群臣公推太子，想快点稳定人心，像八爷那样干法，府里人流，昼夜川流，探马提骑，四处探信，九爷、十爷、十四爷赤条条四处奔走，拉人保荐八爷，只能把万岁爷吓住。所以我说，如今保太子虽有风险，却是微乎其微，一尺深的水掉下去不过湿了鞋而已。倒是保八爷有百害而无一利呀。这一番侃侃剖析真有洞穿七扎的功力，说的众人无不低头暗服。胤禛昨日下午已经去拜会了智修老臣李光地，李光地态度暧昧，一会儿说八爷得人望，一会儿又说太子可惜，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胤禛也闹不清楚。面对纷乱如麻的局势，胤禛也只好以不变应万变，保持自己的面目。听了乌思道这话，胤禛便将见李光地的情形说了。乌思道手按酒杯沉吟道：四爷没问他皇上见他都说了些什么，他总该透点信息出来吧。皇上没说什么，只问李光地废太子的病如何医治才能全好。李光地答称徐徐调治，一旦全好为皇家天下之福。这话跟没说一样。乌思道扑哧一笑，轻声叹道：哎呀，四爷呀，你太老实了，这还能叫没说什么？哎，李光地居官四十年，什么事没经过？不是老糊涂了，就是有意放纵八爷党。万岁说这个话，就是叫他向外传的，他不传，将来就难免有罪。这个话就透着太玄了。文爵也摇头：吴先生，我以为你这见地偏狭了。李光地西朝元老，皇帝召见，问问如何调治自己儿子的病，平常一件事吧。吴思道双眸迥然生光，顾盼之间显得神采照人。二爷害的什么病啊？啊，废太子病，如何医治才能全好？对症下药只有复利，所以我敢断言，废太子是为了惩戒改过，举荐诏想的仍是二爷。胤祥笑了：哼，或许二哥害的相思病啊。吴先生，大约你已经知道，他这次被废是因为与郑春华有私情而起的。乌思道冷冷地说：哈，正是，妇人儿何足因此而废国储啊。十三爷，大事不拘于小节，何况关系九鼎之重。胤祥从怀中掏出金表看了看，笑着起身：哎呀，已经快到未时了，我刚出来，泡在这里久了不好，也得去八爷府里打个花胡哨，不得又叫旁人生出疑心来了。你们吃酒赏雪吧，明儿我再过来。说罢又饮满一杯锅的粥了，向胤禛一礼便辞了出去。胤禛站在檐下，望着雪中越去越远的背影，半晌方喃喃说道：天不能居，地不能恕， 心之所至，言必随之，行必见之。我真羡慕十三弟呀。 乌思道立在胤禛的后边， 此所谓英雄性情，天以此人授四爷，四爷鸿福不浅呐。 因为天下着大雪，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，刚过午时，许多店馆便上板歇店，空寂的石板道上流雪细烟似的随风满地飘荡。印祥打马飞奔至朝阳门，在万勇当铺前下马，看了看车水马龙人流出出进进的八贝勒府，倒一时犯了踌躇。人人都知道我刚刚放出来，立即来拜会这个八佛爷，就是打花护哨也等于给他锦上添花呀，又该怎么看我十三阿哥呢？想着一拨马头又回了城里，径往嘉兴楼看望阿兰。这嘉兴楼数日不见已换了门面，前面店铺已不再接待普通客人，玉带似的又围了一道绿瓦粉墙，中间加了一间道厦，大门紧闭着，左近连个人影也不见，只隐隐地听得楼上争嚣声狂，似乎有人说笑酣歌，风声雪影中却不甚分明。印祥想了想，见东侧有个侧门，轻轻一推虚掩着，便拉马进来，刚把马拴好，那边就有人远远吆喝： 谁在那边？这里不接客，那是秋天才摘的玉兰，你就拴马。哎， 操你妈的老吴！ 印祥一眼就看出来是原来嘉兴楼的王八头老吴，一边大步踏着甬道过来，口中笑骂： 是你的玉兰要紧呢，还是爷的马要紧呢？ 哎呦，是十三爷。 老吴立时换了一副笑脸： 奴才是个瞎王八，爷别见怪，您老量大福大。 一头说，颠颠的跑过来，扶着印祥上了台阶，手脚不停团团转的为印祥拂落了身上的雪，口中道： 听说爷在承德吃了亏，满城的人都说得不得了，奴才这心里急的油煎火烧的，又想啊，打不断天下父子情，万岁爷怎么就舍得叫爷吃这样的苦头呢？九爷十爷就在上头，方才他们还念叨十三爷呢，说下晚去爷府上瞧您，可可您就来了。 他这口中唠叨的滴水不漏，便引着印祥往里走。印祥哼哈着徐步而入，果见这处宅子改建得越发秀亭奇楚，寻抄手游廊进来，便觉得浑身温馨如至春风之处。楼内文窗窈窕，琼帘斜卷，楼下设着海虹纱帐，沿水晶屏后楼梯拾级而上，但闻麝兰喷溢，暖香袭人。果见印堂印额两个斜倚在正中大炕上，一边嗑瓜子吃闲食，品着南方漕运来的时鲜水果，一边命一群歌妓在演桃花扇。那为首的歌女却是乔姐，穿着鸭头袜合欢鞋子，桃花坤系着绛色蝴蝶结，披一身禅意纱，出脱的洛神女般翩若惊鸿，正唱的兴头呢。 恰便似桃片逐雪涛，柳絮儿随风飘，秀眼春风面，黄昏出汉朝，

你后福不浅。方才我和老石，我们还商量着要去看看你，你倒先来了。说着便目视燕娥，燕娥便说，哎，别看我们平日磕磕碰碰的，遇着实事还真是十分惦记。老实在，你别信那些王八羔子挑三窝四的，有人说是我捏造出二哥给灵甫的手谕坑陷你，要是那样，下一回天阴就雷劈了我。原来我疑心是大哥的手脚，后来三哥一味往你身上说，我是个炮仗，一眼就着，倒是我头一个说的像你的笔迹，这九哥你也在场啊，你说我的话有半点假的没有？印祥见他唠里唠叨辩白，不禁一笑，我是向你们请安的，又不是算账来的，石哥这么多心做什么呀？那张字条后来我也见了，嘿，也亏杀了这恶作剧的狗才，端的学的像，不但像我的，而且像我在临摹二哥的。哎呀，这份心机除了大哥谁能有啊？小人之才越大越可畏呀，真是半点不假呀。其实他心里很疑是九阿哥十四阿哥何手所为，一来没凭据，二来大阿哥已经成为死老虎，乐得顺水人情，便轻轻抹过嘻嘻笑着临窗坐了。哎呀，你们该怎么乐还怎么乐啊，我在这里啊观景听曲儿，小兔跟着月亮走，多少沾点光。印娥大咧咧一坐，双手一拍，立时汗雷锅耳，丝竹裂云。乔姐青衣连步，袅袅婷婷给印祥上寿，接着唱道：劝将军自私，劝将军自私，祸来难救，赴京早向辕门叩，这屈辱怎当，这屈辱怎当，渡过大江头，事业重新做。印祥腮边肌肉抽搐了两下，微睨了印堂一眼，仿佛什么也没想，凝望着外头粉妆玉琢的冰雪世界。印堂见印祥只出神不语，心下暗自点怼，这一番凌雨之灾历练的老十三深沉多了。因侧转身子笑道：哎，十三弟啊，是不是还在想你那个阿兰呢？啊，上回老人到我府请安，我就告诉他了，阿兰要另养起来，十三爷几时要几时送过去，赎身银子我出。这个乔姐体态品貌也很过得去，我也想送给兄弟，我这弟弟里头啊就属你英豪气象，儿女情长，八哥我们其实很爱你这一条的，不过啊怕四哥多心，不敢过分亲近罢了。印祥见他山水不漏，如诉家常，便切入政治，也甚佩服他工于心计，因笑着回道：九哥如此关爱我，澄清不过，我只要阿兰不要乔姐。方才我还去了趟八哥门前，看看人多，又学到这里了，如今举朝上下文武百官都一风扫地的要推八哥当太子，就像乔姐方才唱的，赴京早向辕门叩，恐怕我做不到，我就是想跟八哥撂这么一句话，各位旗主，你们的心思我有什么不明白的，我是还要保二哥的。印娥听着这话也不禁悚然动容，哎呀，我就佩服老十三这一条，哎，大 丈夫来去明白。方才我和九哥也想到这一层了。 印堂咯咯一笑， 哎，这不消说，武侯所谓成败立顿，非臣之名所能逆睹啊。知其不可而为之，正是豪杰色。我们今儿不说这事儿，既然你来了，请出阿兰来，美人佑哥，咱兄弟啊，酣饮一醉。 那老吴不等吩咐，早却步退出，一时便听一阵细碎的脚步声。丫鬟报说：“ 阿兰姑娘来了。” 接着，帘笼一动，阿兰果然有两个丫头陪着款步进来，穿着水红宁波凌风毛坎肩，里头套一件葱黄夹褂，多少显得有点臃肿，团团脸上挤出雀斑，似乎脂粉气少了点。若论体态风流，相貌俏丽，与乔姐相比却是逊着一筹。一进门见印祥倚窗误坐，阿兰似乎有点意外，只看了一眼满面羞红讪讪立在一边的乔姐，轻轻地走到印堂面前，盈盈蹲了三个万福，说道：“ 九爷、十爷、十三爷，奴婢恭请吉安万福。”“ 什么吉安万福啊？” 印祥笑道，“ 刚从牢坑中逃出命的人，还讲究这些忌讳啊？” 他也看了乔姐一眼，知道自己方才说不要乔姐臊了他，便解嘲道：“ 哎，乔姐，过来，和阿兰一处唱几个曲子给爷听。” 乔姐一审，忙着就调弦，头也不抬，将琵琶轻拨几声，恰似寒泉滴水，幽咽欲绝，因扶手慢声吟道：“摇落梨花数万丛，摇梦迷离满绿丁，雕尽妖桃又浓里，可堪重读一花名。”阿兰听了一怔，没想到乔姐叫出苏顺清的玩小小木的牌子来，倒也遂自己此刻的心境，因摇步击节唱道：“浩浩愁，茫茫劫，短歌中动云节，翩翩芦花漫山峦，此地曾闻刘郎豪气焰，郁郁交成有碧血，碧亦有时尽，血亦有时竭，缕缕烟痕无断绝，是也非也，化为蝴蝶。” 印娥捂着耳朵：“哎呀，撒气撒气啊，吃酒赏雪大欢喜的日子，你们就敢坏爷的雅兴，这任伯安调教的你们如此不识趣啊，啊，山爷。” 印堂也皱着眉头不言语，却因阿兰是印祥的人，耐着没发作。印祥听着这鬼气森森的歌词，心里先是一阵阵起立，有些疑惑的看了看阿兰和乔姐，详细这些歌词总吃不透什么意思，是劝诫、警告还是威胁呢？又想到如今政局纷乱，陷阱所在皆有，即便阿兰在任伯安和九哥这班子里许久了，如今又是什么样的心思呢？为什么又要将乔姐一并奉送自己呢？想着不禁就吃了，却听乔姐顶印娥说：“ 不但奴婢山也，还厨皆山也。” 一句话说的印祥倒笑了：“ 哈哈！哎呀，原来我们也山野啊！对对对对，难为你这点用得当啊！只是今儿此情此景，你们这歌唱得怪，你们这是给我上寿的吗？阿兰低头想了想， 这是吉家的上寿词儿，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爷难道不要及时行乐吗？ 乔姐也说， 爷们重雕金尊，重楼宴阁，又要听鱼词，不怕乐极生悲吗？奴婢们唱的正是这雪飘舞上下，像蝴蝶不像？十爷要听俗艳调，就一车也有，你要听什么？艳雪罗天还是翡翠屏啊？请爷只管点，我们 啊，爸爸爸爸，算你们对还不成吗？燕娥笑着道：“我和老十三还没说一句，你们倒要十句等着，这就是伺候主子的规矩嘛。”哎，印祥也兴头起来，对阿兰小姐说：“哎，就把方才的曲子，你弹琵琶，你吹竽，我来唱一曲。” 印堂和印娥都是一怔，旋即鼓掌大笑。印堂便吩咐其余歌妓：“ 哎，十三爷下海头一遭听说啊，今儿有眼福，你们也别闲着，给十三爷伴舞。” 于是众人纷纷躬身领命，众星捧月着将印祥拥在核心。印祥剑袖长袍，悬带束腰，越显得目如朗星，英气勃勃， 拔剑徐徐而舞，抗声唱道：“生木脑，出侠寺，系何人？乃王孙。剑芒起处，星斗处，回顾苍穹，雪无垠。遥望彤云低沉，问造化之神，何处是天门？皆虚乎！六出天花满乾坤，天宇乱纷纷。”唱罢将剑还鞘，哈哈大笑，至案前与印堂印娥连撞三大躬，豪饮而尽。 啊，兄弟今儿高兴，这两个。 他醉意朦胧地指着阿兰和乔姐：“ 我都要了，这就跟我走啊！左怀美人，右携香草，踏雪寻梅，不亦乐乎啊！” 说罢，一手扯着一个，向印堂印娥说道：“ 我们去了。” 便自出来，印堂便忙命人：“ 再给十三爷备两匹马。” 印娥、印堂两个人也不下楼，径至窗前，眼见印祥披了大氅登骑而去，阿兰、乔姐都披着昭君套随后拥雪而去。印娥不禁叹道：“ 哎呀，这老十三真会享福啊，就这么把人带走了，只怕十四弟也没这份爽气呀。” 印堂怅怅地望着，不知为什么心上涌过一缕愁思来，缓缓地说道：“ 哎，你说的是啊，十四弟只是性格和他相仿，但存了心机就爽不起来了。劈不破这个旁门，我们就没这个福分。但愿这两个妮子能劝着他少和我们作对。” 印娥笑道：“ 哎呀，你怕阿兰乔姐变心呐？啊，放心吧，他们一门九族都捏在老人手里呢。” 印堂没有理会，摇了摇头。 你我都是皮肤烂银之蠢物，你不知道世间情之一物是最能移性的。 宝举八阿哥印寺的奏折，雪片也似的飞入大内，忙坏了马西和佟国维了，每日坐镇上书房操办这件天下第一事。递进来的奏事匣子立即拆封，命藤本处用大字藤青，以备康熙随时查阅，原本则封存贴黄交黄始成入大，他们两个则逐本写出劫掠，用黄匣子传进养心殿请康熙御览。这些差事素常都是张廷玉来办，可杀作怪的张廷玉却似局外人，所有见本一概不看，每日进上书房照旧坐班，却只是召见一些进京述职的官员，叮咛回任急办地方公务，钱粮财富入库保存事宜，再没事就把康熙早年的批本借出来一本一本分类记录，看似手脚不停，其实是消磨时辰。马童二人都看出来了，进自心里诧异，也乐得他不来抢功。第六日头上，马奇有点憋不住了。恒臣呐，你的保本写好了吗？怎么也不见个动静，这么大的事上书房大臣不宜缄默的。 哦，张廷玉漫不经心地说道，我的是密折，没有劳动你两个看本，昨日才递上去的。 说罢便又低下头一笔一划抄录自己整理的起居注。佟国维笑道， 真是个冷人啊，听说你的门生李福田文静进京见你都叫你挡驾了，就是密折也无非保的哪个阿哥，绝妙好词，奇闻共赏，我们共事办事，就拜读一下何妨呢？ 张廷玉放下笔，在炭火上烤着手。 李福田文静见我原是没什么忌讳，但如今圣上有旨百官不许串联，这时候不对，所以我叫他们到上书房一块儿接见。至于我的密本更没有什么看头，我台保的是二爷，也用不着瞒你们二位。 马奇不禁吃了一惊，佟国维也是瞠目结舌， 是吧，你还是保的二爷，他已经废了呀， 告天文书还是你起草的吗？ 张廷玉点头叹道，我和你们二位有点不同，倒也不为标新立异，我不到30岁就进上书房，是瞧着二爷长大的，不说忠君不忠君，单说情分，这时候舍得而去，于心何忍呢？况且皇上当我们的面制主再三，如今朝中门生故吏瓜葛藤牵，扯一根动一片，因此不许联名剧本，不许串联商议，你我都是相臣，怎么敢为止呢？ 难道你两个写本还商议了吗？ 一席话说的佟国维马奇面面相觑，宝印寺的事儿，这些天喧嚣尘上天经地义的事儿，这还用商议吗？心里虽然觉得张廷玉迂阔，但想到自己见了不计其数的官员，暗自要保八阿哥，也未免多少有点不安，正没做理会处，忽然见两个太监扶着皓首隆中的李光地进来，三个人便都起身相迎。佟国维便笑道， 哎呀，荣村相公， 雪化了，出来走走啊。 李光地颤颤巍巍坐了，去着眼看了看房角的大字明钟。 我是奉旨递牌子进来的，皇上说在这里召见我，你们还不知道啊？ 三个人听了都摇头。马奇引道： 云贵两省的建折还没递来，怕是路程不好走，皇上这时候要决断大事吗？ 正说着，那字明钟沙沙一阵响，当当连撞了九声，便听李德全的声气在乾清门那边喊着： 万岁爷驾临，李光地、张廷玉、佟国维、马奇接驾。 四个人忙都迎了出去。康熙皇帝穿着貂皮黄面褂，里面套一件蓝色江绸面青白浅袍，也没戴冠，脚下蹬一双鹿皮油靴，背着手在一大群太监簇拥下由月华门徐步而入。几天没有见臣子，又没有加大氅披肩，看去似乎瘦了一点，精神却很矍铄，脚步妥妥踩在湿漉漉的林青砖地上。因见李光地也跪在上书房门外，略一迟疑，想说什么又闭住了口，静待着李德全、邢年和德愣泰进了屋，半晌才吩咐： 你们也进来吧。 又指着门边屋子： 李荣村呐，你坐那边，你们几个跪到这边，不用请安。 几个大臣叩头谢恩，按康熙指定的位置跪了。张廷玉便笑道： 外头残雪未尽，大冷天儿，有什么事儿主子传一声，奴才们过去就是了，何必劳动圣驾呢？ 朕想你们这些天比朕累呀，天晴了，朕也想走动走。 张廷玉不禁瞟了一眼李光地，暗想： 走动走动，何必传召李光地呢？ 正想着，康熙问道： 张廷玉，上书房转到养心殿的折子你都看了没有？有几个阿哥入选太子啊？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炊烟依旧，隐然。

阵。